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009年3月，苏格兰爱丁堡国际科学节举办了一次最令人信服的灵异相片选举。大会收到250张疑似鬼相，经过全球25万名网友投票，选出冠军是一张在坦特伦古堡拍到的相，相中一个古装打扮的女人站在铁窗前，拍摄者坚称拍摄的时候没有人站在那个位置。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好，欢迎大家来到即刻903啊，这个的魔星岭四号，坐在白屋里面呢，仍然呢是有云海和阿祖呢在度为大家呢就是揭秘呢，就是2009年啊十大灵异事件第五至到第一位 嘅。不过呢即係我仲要同大家听众都係要讲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即係我都係改唔到口2010年呢。 2010年 嘅一月。 喂，呢个10年呢，其实大家呢即係我觉得今年係即係变化几多㗎呢个世界。 你讲紧未来啊？ 即系唔系啊？嚟紧呢个10年呢一年啊？ 系咯，就话咯，未来咯，未来嗰一年啊？点解咧？ 因为 咁感触咧，突然间 唔系啊？即系实在咧，呢个天气转变呢个嘅嗰个温室效应咧，令至到即系譬如上个月咧，不停喺度有好多火山啦，喺度准备爆啦，地震啦，嗱呢啲系叫天灾啫。 你知唔知我哋香港嗰啲主流传媒咧，已经开始对呢啲大型嘅天灾咧系毫无报道噶？ 喂，呢啲我觉得系好危险啊！我都发觉。 你覺不覺 中文傳媒好像 不講的， 但是你按親英文的地方是很大的事。 你看看你2009年年尾菲律賓的火山爆發那件事，香港是零報道的， 差不多不提那麼滯啊。 是的，但是外國是一個很嚴重的消息來的。 當然是，火山爆發，還要這個火山 是為什麼會爆啊？是因為那個海床那個地板震動啊，移動啊嘛，也都是牽涉到那個板塊令到那麼多的地方去地震啊嘛。 還有啊，上年年尾嘅时候咧，呢、這个嘅斐济群岛遇到一个超级飓风，将成个国家打残咗咁。 系， 但系完全香港又系零报道啊！我又当时心谂，啊，我嗰日因为撞到个中学生喺书展嗰阵时，咁我就问佢，我话我你知唔知咧？因为佢问开我关于即系即系。对于 media 的一些看法。咁我话喂，我话你有冇留知唔知有冇留意到呢个太平洋嗰单斐济群岛嘅飓风事件啊？佢系咩？ 有啲咁嘅嘢咩？ 系即系我话你唔知唔奇，因为我话其实根本好多香港主流传媒都当冇事发生过嘅。咁呢啲其实系我觉得系我哋唔知系我哋嘅传媒嘅取态问题啊，定系一啲可能我哋已经习以为常，可能第即系其他人嘅天灾人祸已经唔关我事啦。 我觉得即系我哋尤其是可能香港人咧，有时候咧我哋嘅眼光咧应该要阔大啲，即系尤其是上个月中月尾嗰时开完。那个哥本哈根嗰个咩嗰个气候会议啊嘛，根本就系冇做过任何嘢出嚟啦。即系大家唔讨论嘅，但系就 系，但系我想讲嘅就系，香港人要讨论嘅系咩啊？个金价升咗几多？外汇有冇储备多咗？究竟个汇率？咦 ，yen 而家升到港，咁我唔去日本住？呢啲系我哋听嘅话题啊嘛。 嗱呢啲系你嗰个年纪咋？后生嗰啲知唔知咩啊？ 接过咩？ 唱 K 冇位啊，睇戏唔够飞啊， 或者系逼唔到 嘢啊，冇 Q 盘啊， 唔系，所以话我哋其实香港嘅谂嘢狭窄程度咧系越嚟越严重嘅，所以当然啦，我唔系话要闹人，只不过系我觉得即系有时我哋啲眼光或者我哋嘅所谓嘅未来嘅谂法方式咧系要多少少， 绝对要，真系绝对要，尤其是嚟紧咧香港咧，我哋一样会面临一样嘢嘅，大家都会去面对嘅。就是那个病菌 H1N1 而家我哋打針噶嘛，開始話要。咁你諗下 打針嘅事件，我唔俾 comment。 即係大家又係唔太關心噶喎，你睇下。 太關心，網上咪關心咯。即係同埋我又唔想通過大氣電波講我嘅諗法嘅，因為呢件事當然咧，衞生署有衞生署嘅諗法啦，中醫有中醫嘅角度啦，西醫有西醫嘅角度啦嚇。我不嬲都對於呢啲嘢都係有少少保留嘅，不過唔緊要。病菌多咧，係我哋人類做出嚟嘅，唔好賴人哋。不如咁啦，即刻開翻個 case 先， 係 再數翻我哋未數完嘅嘢。 Case 2009 B 09年十大灵异事件下。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要开 file 嘅时间啦。 系， 今日嘅 number 就系、 是、系2009 B。 冇错，计上一集 A 之后，我哋今集就 B。 系啦 ，file 嗰个名啊 ，file 就系、是、 都系叫做2009十大灵异倒数。 喂，嗱，上次咧、我哋 十大灵异事件倒数。 嗱，我哋上个礼拜嗰集咧就倒数咗十。至到第六例嘅， 我要重复一次噶，因为我惊一啲上个礼拜唔记得咗或者 miss 咗嘅，咁我就提翻佢啦。 系啦，我哋讲一讲涉及嘅场即系个情面咧，场面系好多嘅。 喂，不如咁啊，提 事件啊， 考你咧， 喂。 我 见到网上面讲啱咗，话咗出名冇记性系啱噶。 我识你越嚟越耐咧，我发觉原来你记性都几差噶。 好差噶，喂， 你啲记性点？你点读音乐啊？ 喂，嗱， 歌点记啊？ 两回事。音乐咧，音乐天才咧系点样噶？ 哇， 睇谱嘅啫。 你突然间讲自己音乐天才，我少打冷。 所以咧，唔系，所以咧，我就迈向呢一个嘅目标进发。所以咧，我就要忘记。 你系咪自细都系咁差噶？啲记性 真系唔系。我话俾你，我系做咗 DJ 之后先咁差嘅。 点有冇搞错？ 唔系真系嗱，我系同嗰三个前辈倾偈， 系 三个前辈咧不约而同地都系叫我你唔好咁有记性。 点解咧？ 作为一个 DJ， 你讲完咧嗰啲嘢咧，你要即刻唔好记住。 你嗰啲前辈真系黐筋噶， 唔系、啊哦？ 你嗰啲三藩市嗰啲电台嗰啲前辈真系 唔系嗱，唔系三藩市，香港啦。 咁我想问头先嗰句说话啦。 嗰啲前辈点解咁讲咧？佢就话嗱， 等先， 系 香港嗰啲电台嘅前辈， 系 佢同你咁讲， 系。真嘅，点解咧？佢话第一，一个好嘅 DJ 咧，嗱，当然会有啲 PA 帮你手啦，佢又会有啲记录噶嘛，啲资料记录啊，或者乜类似讲嗰啲乜嘢，咁你咧就千祈要忘记你曾经讲过啲乜嘢，就算你有一日同之前讲翻同一个嘅题目嘅时间咧，你都可以用一个全新嘅感觉同全新嘅态度咧去演绎翻同一件事。 咁唔代表你私底下记性都差㗎。 哎唔係，所谓嘅记性差唔係即係嗰个记性差呢就係、是、即係你唔好太过用心去记某一样嘢佢成日话。 因为如果你。咁教人㗎喎。 唔係嗰个原因系咩呢佢就话因为如果你太过用心去记一样嘢嘅时间呢有啲医生都系话㗎咁你个人呢嗰、那个嘅即係记嘢嗰个 memory 嗰个 percentage 呢就会突然间会用好多喺某 个。荒谬。 嗱譬如咁讲。你话 我哋成个脑用得个 5% 你仲唔用？越用得少个脑咧，个脑个 function 就越差 嘅。系，唔系？但系咁， 越用得少个脑咧，脑来咧患精神患呢个老人痴呆嘅比率咧就会越高 啊嘛。系啊， 咁你唔仲要经常提醒自己去忘记去唔用脑？我谂你嗰啲医生。即系整蛊你多， 嗱唔系你讲得啱啊！头先咪话5% 嘅，所以咧某啲嘅人咧就会用嗰5% 会记喺一啲佢自己嘅专长嗰度，譬如 唔系，即系话用极都用唔晒噶， 系啊，唔系但系用嚟用去都净系用到嗰5%， 就系话咯，你仲要记唔仲要唔记嘢？ 系啦嗱，譬如话云海嗰、那个嘅记忆。记性喺晒边度啊？大部分都系喺灵异事件啊、UFO 事件啊， 梗系唔系啦？ 即系好多都系 嘢，最记得清楚， 应该都系啊。咁啦，嗱，即系例如我俾我哋大众知道嘅呢一个。咁、 okay. 我嘅记忆大部分去晒边度咧？我自己由细到大最记得嘅咧，其实就系礼仪同埋音乐嗰部分。其余嗰啲嘢咧，我就。真系唔系好用心去记就真嘅。 喂，唔系、啊，即系咧，如果你咁样嘅话咧，你好容易令到人哋咧，第一以为你冇心装载啦， 都好易噶。 第二就系你可能已经记错晒所有嘢啦。咁喂，你呢样嘢，我觉得真系你要改噶、啊。 所以咧， 而家呢个叫做 PDA 嘅发明非常好，我每次都真系而家，你知唔知我做真节目之前有咩讲咧？我真系写低佢有啲咩想讲，因为我真系会唔记得想讲咩。 唔系，你其实系一个几喺我认识嘅人里边咧，你真系偏向 最早有老人痴呆嘅人系嘛？可能 不过咁，我同你几相反嘅，我记性几好嘅。 你好好， 我你知我幼稚园发生嘅我都记得嘅，所以你知我啲朋友同我讲咩咧？ 千祈唔好得罪你。 唔系，好惊我讲翻好多年前嘅嘢嘅，即系有时我例如我上次。二班舊朋友，超過廿年嗰啲舊朋友，有一次我哋成班人傾下偈，突然間我望住一個結咗婚嘅老死啦嚇，我就同佢講：，喂，我哋記唔記得咧？喺13年前咧，有一次我喺温哥華咧，你同我講過咁樣講嘅説話，即係佢望住我，佢話：你仲記得？ 咦，咁佢都記得喎、 啊？記得，因為我係問佢點解當時咧想搞一啲嘅 business 冇搞到，咁又有好 detail 佢點樣同我講，點樣要運作，點樣要咁，佢話：點解你會仲記得？我梗係記得啦。喂，咁我話十幾年。我话廿几年嘅嘢我都记得，三十几年嘅嘢我都记得，点会十几年嘅嘢我唔记得啫？咁之后咧，我有个朋友都咁同我讲，佢话好惊我记得佢讲嘅嘢，尤其是咩咧？尤其是佢喺我面前咧，当佢饮咗少少酒嘅时候，讲佢屋企啊，讲佢公司嗰啲衰嘢咧，我都记得嘅。 哇，好难啊！ 我唔会， 我真系好难 记得嘅。 可能我我唔知道系赖定系乜嘢啦。我工作职业，我而家每一日我都要讲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太过记住我讲咧，我个脑真系谂唔到啊！有时候。我系即系尽量忘记我曾经讲啲咩，唉、哎， 咁 就算噶啦， 咁算啦，讲几分钟都系想我唔考你啫。第十位上年咧，上个礼拜咧，十大第十位啦，就系呢个 Michael Jackson 嘅鬼魂事件啦。呢、這个你有印象啦啩？ 呢、這个有。第九位我知。 第九位咩咧？ 嗰、那个 Dodo 咯。水怪 Dodo 咯， 叫佢 Dodo 啊， 好似 撞鬼你啦！你话 Dodo 似水怪， 唔系，唔好误会系边个人，系 你仲要见到佢噶，你翻工 唔系，唔好误会系卡通人物，不过又唔可以卖广告，以前紫色嗰只。而家冇咗噶啦， 紫色嗰只乜嘢？我唔知。 系啦，系啦，系啦，系。 哦， 你乱讲嘢，嘿，真系，系咪嗰只嘢？其实如果透明就系嗰个水怪咁。 咁嗰只水怪死状嗰阵时，嗰滑捋捋嘅皮肤咧，都同 Dodo 差唔多，都系咁滑捋捋。 你讲噶咋？ 我讲，我平时好少见到佢。 我冇 comment， 我冇 comment。 好，第八位啦， 我好尊重噶，不嬲都系 Dodo 姐你好。 我惊有一日见到，我惊有一日咧，我双台撞到 Dodo。 我系云海，我系云海， 我会突然间口心快口快，突然间指住佢 树赖， 咁我谂佢会刮我咯。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加分意见， 系我代表我嘅立场。唔系啊，如果 Dodo 似树赖都几可爱啊！ 唔系 Dodo 姐，唉 ，Dodo 姐好尊重 Dodo 姐噶，我哋不嬲都。 第八位系呢、這个挪威北部嘅 UFO 事件啦，第八位啦，第七位就系呢个寻找到疑似嘅黑暗物质，系呢个第七位。 黑暗物 质系啦，第六位咧就系、是、上个礼拜俾我哋即系觉得好奇怪嘅就系、是。呢、這個 撞擊事件 係啦，強子對撞機嗰個傷嘅連環離奇事件，係、我真係覺得咧，呢個地方咧，遲早既然阿蓋達都喺度 set 咗咯，一個支針咧，我唔信得一個嘅啫，應該可能有其他嘅， okay. 會唔會到時嚇、我哋聽到一個成個傷嘅對撞機爆炸，可能係俾人恐怖突襲咧？哇！如果係嘅話，喺佢啱啱撞擊。睇緊做實驗嗰陣時候就唔小心整咗個黑洞，之後就阿蓋特引發個大爆炸，之後就成個瑞士開始俾呢個黑洞吞噬，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食食食食食剩死剩香港。 我成日喺度諗呢，若然雲海唔係活喺香港呢個城市，譬如係活喺呢個亞蓋達嘅地方咧，佢究竟個思想會唔會仲係咁樣 嘅？你先啦，你先係我會影響佢哋， 即 係我會改變佢哋。 即係你活喺一個戰地嘅地方嘅時候咧，即係你出世已經喺阿拉伯嘅國家咁樣。 啊，我冇諗過，但我細個諗過做戰地記者就真 係， 我冇諗過喺嗰度出世。係咯，喂， 即係你諗下，即係你諗下，如果你有個咁嘅性格，你係阿拉。即系嗰边嗰啲人啊，阿拉嗰 即系你讲拉登， 即系嗰类啦。啊、即系你又会系不停喺度研究啊？点解 话我谂？如果你而家咁样讲嘅话咧，我谂如果我系当时，如果我系即系轮回转世去咗个阿拉伯国家咧，我可能吓唔系我咁讲啦。咁我就觉得可能我会系一个好 激进嘅宗教人士都唔定。 你错， 点解咧？ 你唔系宗教人士， 系咩咧？ 你绝对系一个恐怖分子， 你 嘅领导者， 你而家已经屈咗我下一世咯，即系我下一世可能系一个宗教领袖嘅领导者。 你呢世计拉登之后咧，下一世有个拉云啊，叫做。 喂，你唔好话，上次我去巴基斯坦嗰、那个部落地区咧，而家唔系就话阿拉登可能匿埋喺嗰地区咯。哇，我真系我哋， 你想探佢啊？ 唔系啊，我直情我同我两个 friend， 我哋去巴基斯坦就系、是、揾咗个国家嘅警察嘅即系傍住嘅一个人啦吓、租咗架车，我哋直情由巴基斯坦入咗去嗰个部落地区，我哋就系企喺阿富汗嘅边境，攞住把枪影相，好型噶。 喂，嗱，即系咁讲啫吓，即系虽真冇咁嘅机会嘅，应该若然俾你有机会啊，见到呢一个头号嘅恐怖分子 拜登， 系你愿唔愿意同佢倾偈见面咧？ 咩？我直情会同佢做访问添啦， 系嘛？ 喂，大佬，全世界都揾唔到佢，我喺佢面前， 但系你会问啲乜嘢咧？ 喂，我好容易，我已经谂到噶啦。系啊，我要我。全世界都一定问佢关于政治啊、宗教嘢。 系你一定唔会。 我首先会问佢：你点睇外星人啊？你认唔认为回教同外星人嘅文明系可以共处咧？同埋，你究竟认唔认同而家梵蒂冈对于外星人嘅政策咧？可能第四条问题未问咧，佢已经话：先生，唔该，你不如离开我啦。 好啦，咁啊，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咧，就要开始揭晓啦。我哋第五位嘅呢个嘅灵异事件啊， 冇错。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嘅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嘅白屋就一直冇门牌号码，亦都冇人检控。事关建筑物是属于港英政治部，冇人敢惹他们，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忙忙走。